己改变自己，我比较容易。 Bye. 知道方向，你是否看见了永远？

谁说了再见，看曾经无解换来了解，那青春的岁月就像再见说了再见， 是我小时候的